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演出开始了。 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花儿这天晚上在一间酒吧里，两个男的坐在一块聊天。 可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 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比较自由的生活吗？为什么突然选择结婚了呢？ 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再吃我们家门口小饭馆的饭了。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愿意了。 有这么一天，小莫瑞斯到邮局寄信去了。邮局工作人员看了一会儿他的这封信，然后对小莫瑞斯很不屑地说道， 你的这封信太重了，小鬼，你必须再贴上一马克的邮票。 听到这位工作人员的话，小莫瑞斯很生气地对工作人员说道， 你骗人，要是我再贴一张邮票，这封信不就更重了吗？ 说这天在街边的一个酒吧里，两个朋友正在聊天。 哈瑞，你和卡罗琳小姐的婚事最后怎么吹了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说了句冒犯她的话，我说她的长筒袜上有褶子。 什么？这也算是冒犯她的话吗？ 就算是吧，因为她当时根本没穿长筒袜。这天一大早，邻居们都看见向来特别不喜欢遛狗的杰森先生牵着自家的狗出了院门了。于是其中一位邻居就问他， 嘿，杰森先生早上好，您今天怎么也出门遛狗了？ 我不是去遛狗，因为我这条该死的狗今天咬了我的债主，所以我这其实是带他去兽医站的。 这么说，杰森先生，您是想到兽医站把您这条狗的牙拔掉是吗？ 你想错了，先生，我带他去兽医站是想让兽医把他的牙再磨尖点。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在一堂小学数学课上，这天老师啊讲到了分子和分母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老师就叫起来了一个学生，非常非常认真地问这个学生， 吉拉的同学，告诉老师，你是愿意要半个橘子呢，还是十分之五个橘子呢？ 我想要半个橘子，老师。 老师听了这个答案，先是笑了笑，然后继续问他， 吉拉的同学，你再仔细地想一想，然后你告诉老师，为什么你非得要半个橘子呢？ 好拿。 话说这天晚上，马尔赛和他的朋友菲尔南在一起吃饭。这马尔赛吃着吃着突然说了句话， 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好像是有东西烧着了。 哦，我的天啊，原来是我的烟斗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它烧着了我的裤子。听了这话，马尔赛继续说道， 是的，菲尔南，其实我早就看到了。 什么？你早就看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这样的，菲尔南，我有一个原则，作为一位绅士，我从来不会说让朋友感觉不愉快的事儿。 话说有这么个乡下人汤姆啊，他这天带着一个大包裹来到伦敦，坐上了电车。刚一上电车，售票员就向汤姆说道：“ 先生，您的票3分钱，行李还得加6分钱。” 听到售票员的话之后，汤姆马上低下了头，对大包裹说道：“ 老婆，赶紧给我出来，咱们这么干不划算，包裹比人贵多了。” 包装改办，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下午，有一个男的呀，去眼镜店配眼镜去了。这试镜师拿出了一份当天的报纸，很严肃地向这个男士说道：“ 来，先生，仔细往这边看，你能看得出来这张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吗？”“ 看不出来，先生。” 听到了这个男士的话，这试镜师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继续问：“ 现在你再仔细往我这儿看，你现在能看得出来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吗？”“ 还是看不出来，先生。” 连续几次之后啊，这试镜师有点失去耐心了，因为那张报纸就快贴到那位男士脸上了。这个时候试镜师很不耐烦的又问了一遍：“ 那现在呢，先生？现在你总能看得出来这张报纸上都写了些什么了吧？”“ 我还是看不出来，先生，我是个文盲，对不起。” 有这么一次啊，在小学课堂上，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班上有些同学已经有点骄傲了啊，你们可不能这样。大家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小明同学，你站起来回答老师，这个兔子它为什么会输给乌龟呢？ 因为兔子在中途睡着了。 说得很对，小明同学。那么怎么做兔子才不会睡觉呢？ 可以把乌龟换成狼试试。 在一个军事学院的操场上，这一天啊，有一对学生正在原地练习跑步，他们俩是越跑越累。这时候呢，走过来一位教官向他们说道：“ 你们完全可以假设你们自己正在骑一辆自行车，这样你们就不用那么拼命的跑了，可以放松一点。” 听了教官的话，其中一个学生突然站住不动，教官上去就问他：“ 我是让你们找骑自行车的感觉，能让你们轻松一点，不是让你不跑了，你为什么停下？” 学生回答道：“ 报告教官，我的那辆自行车正在下坡。” 话说有这么一小伙子马克，最近找了个女朋友。这天啊，他回到家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妈妈：“ 妈妈，我已经给您找到一个儿媳妇了，明天我会把她带到家里来让您看看。” 第二天，这小马克果然就带着女朋友回家了。不过他一共带到家里三个女孩，这仨女孩坐在他们家客厅长沙发上有说有笑。这马克呢，就把他母亲从卧室里叫了出来，他让妈妈猜猜到底哪个才是他未来的新娘。这当妈的看了看沙发上的三个姑娘，立即指着中间的那个女的说道：“ 就是她，你肯定找的就是她，对吧，儿子？” 马克很奇怪：“ 您怎么能猜得这么准呢，妈妈？您到底是怎么猜的？” 母亲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还用猜吗，儿子？知道规律就行了。实话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坐在中间的那个染了红头发的姑娘，你找的肯定就是她。”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早上，乔尼先生从新闻里得知美国造币厂重新发行了一批2元纸币，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于是乔尼赶紧赶到了银行，在朋友的帮助下买了100张序号相连的2元纸币。第二天啊，乔尼去看望妈妈的时候，把这100张序号相连的纸币全都交给了妈妈，而且最后他叮嘱他妈妈说道：“ 这200块钱您一定得好好保管，将来总有一天这些钱会升值的。”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乔尼又来看望他妈妈，一进门他就向妈妈打听：“ 妈妈，我上次给您的那些钱，您是不是已经放到了安全的地方了？” 乔尼的妈妈非常自信地回答道：“ 放心吧，孩子，保证丢不了。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最后我们决定把钱存到银行里了。” 汤姆和 Mary 是一对情侣，这一天啊，他们俩在一个牧场里散步，走着走着就看见牧场里一只母牛正在亲自己的小牛，于是 Mary 很陶醉地说道：“ 看哪，汤姆，他们多甜蜜。” 汤姆眨了眨眼睛回答道：“ 你是不是也想亲一下呀？ 哦不，汤姆，你想吗？ 我当然想了。 说完话，汤姆就伸出了双手，试图抱住自己的女友 Mary。 可就在这个时候， Mary 向后跳了一步，然后细声细气地说道： 那你就赶紧去吧，不过你得小心着点那头母牛。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